征，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振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振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里出去找凉快。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摊，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2018年暑运开始，全国铁路迎来今年第二阶段列车运行图调整，16辆编组的加长版复兴号首次在京沪高铁上线运营，请听报道。 上午10点，高七次长编组复兴号动车组从北京南站驶出，超过415米的世界最长高铁列车，搭配金色的涂装，不仅颜值高，综合运力也有提高。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处车站管理科科长朱殿平说， 长编的复兴号编组是16辆，每一列16辆编组的列车比原来重联运行的列车增加了41个定员，达到了1193个定员。 7月1号起，全国铁路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今年暑运也拉开帷幕。北京铁路部门始发中道列车新增8.5对，达到636对，包括高铁和动车组列车398对，创下新纪录。朱殿平表示， 为了满足暑运客流出行的需求，我们增加高铁的运能，普速列车呢采取加挂车厢的方式来增加运力。 暑运期间，北京南站开通3条急旅客通道，方便距开车时间还剩15分钟的旅客通行。南站停车场现在不仅能用微信和支付宝扫码付停车费，还引入了无感支付。北京南站新闻发言人梁昭玉说， 只要在你的支付宝上或者在你微信上绑定你的车号，开辟好免密扣费，到了我这个结算口时，自动就结算就走了，根本就不用停车。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西城区又一处城市森林公园出现在百姓身边，广外红莲南路的长乐坊城市森林公园昨天起对市民开放。公园呈三角形，面积有6000多平方米，公园森林以高大乔木为主体，强调物种多样性，主要种植油松、垂柳等32种，共840株乔灌木，乡土树种占80%以上。欢乐谷第12届暑期狂欢节上周末开幕，将持续到8月26号。据了解，今年北京欢乐谷狂欢节演艺板块全新升级，配合甜品王国的开放，北京欢乐谷全新推出了欢乐颂日产花车大巡游和梦之光炫彩夜光大巡游。一年一度的朝阳公园海洋沙滩嘉年华正在举行，今年的海沙节围绕足球主题展开，为期2个月，市民不仅可以戏水玩沙，还可以参加足球运动，观看世界杯赛事。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游客量近期已经持续达到单日游客承载量上限。从昨天开始，莫高窟启动大客流应急接待预案，门票将提前1天发售，并实行实名制验票制度，人证票相符才能准入参观。受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九寨沟景区爆发严重的山洪泥石流灾害，从昨天起暂停接待游客。记者从携程、中青旅、众信旅游等国内多家旅游机构了解到，暂停接收九寨沟旅游团，对于之前已经报团的游客可以进行线路更改或者无损失退款。由于正处于暑期旅游旺季，九寨沟近期门票售罄，临时性闭园预计将影响大量游客。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近地面湿度较大，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左右，午后体感会有些闷热。傍晚到夜间有雷阵雨的天气，雨量整体不大，而且呢分布不太均匀，晚高峰和夜间出行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外出呢，请您带上雨具，驾车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渐阴，西部有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各位到家里做客，这里是住在876，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王维。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在接连受了几天的这个打击之后，想必今天呢我们稍微的调整一下心情。 嗯，谁受打击了？ 好，真的，哎呀，我身边的好，就是一开始世界杯没开始的时候，所有他们支持的球队基本上我周边的已经完了90%了吧。 是，就是原来的冠军队。 哎，我支持西班牙，我支持德国。 嗯 啊，甚至还有就为了 C 罗，我支持那个葡萄牙。 嗯， 当然阿根廷呢也有这个不走眼的，说我支持阿根廷。 对，那你支持巴西吗？ 我支持巴西。 哎呀， 现在我是硕果仅存， 是静待佳音。 我估计还行吧。 啊，好吧。 啊，应该不会再爆冷门了吧。 嗯， 所以我就今天看那个世界杯，好多人都分析说今年有可能会出一个新的冠军出来。 有可能。 是吧？ 对。 很多人看好克罗地亚或者是比利时。 哎，对对对，红魔我看好。 是吧？ 是。 红魔确实也比较强。 是。法国呢？ 法国我觉得还是太年轻。 是太年轻。 对。 但是人家初生牛犊不畏虎啊。 他碰上阿根廷，我觉得还没有碰上什么真正的挑战。 那是别阿根廷，就剩巴西了。 就就碰上比利时我觉得都费劲。 啊，这个不好说。 是吧？ 是 不好打。 嗯， 啊，好吧，这个世界杯呢我们在一直关注着啊，这个看球呢球是越来越少了，看一场少一场，所以大家一定要在保重身体的前提下啊，把这个球呢痛痛快快的看下去。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咱们住在876的环节了。 是的，我们首先要隆重介绍我们每周一的固定嘉宾，我们的小能手刚子。 哎，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师杨永刚，高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哎，其实还有一位啊，这个就是看什么都有问题的这一位。 嗯， 他自己出了点问题，一会儿就来了，大家别着急。今天呢咱们还是照例啊，在周一的时候来解答大家在这一周通过很多平台来给我们发来的问题。当然您在听的时候说呦正好我们家也有一些家装的问题、装修的问题、装饰的问题，问怎么问呢？几种方式我先告诉您。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我们的下午的2点钟到3点钟，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实时的提问，我们直接就会给您作答。还有几种方式呢，是在线下的时候您24小时都可以提出来的。一种呢，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找到这个官方微博关注我们，私信给我们的小编也好，或者直接在评论区留言也好，都能够看得到。还有一种呢，直接发送您的户型图问题直接到我们的邮箱啊，拼音住在876@163.com 就可以了。 嗯， 来，那谭博士也已经到了。 对对对对，也再来介绍一下吧。问题处理完了是吧，博士？ OK 了，好，坚持住啊！我们时间不长，今天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的专家，看什么都有问题的谭伟嘉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嘉。 来吧，咱们直奔主题啊！先来看看第一位朋友的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一，或者是官方微博，汉字住在876。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微博啊，直接也看到今天的几位朋友发来的问题以及他们的户型图。这个是黄文的问题，他说了啊，他说我呀，我们家呀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呢是想要一个相对私密性高一点的卧室，但是吧又不想把客厅弄得太暗，请问设计师怎么改动比较好？还有呢，就是我们家一进门左右右手边就是卫生间，这样好吗？如果不好的话我应该怎么办？是挂一个帘子就能解决吗？谢谢。我先形容一下，当然大家可以看啊，回复数字一就能看到了。这个他们家其实算是个大开间， 开间 只不过就是在户型图上给做了一个这个客厅和卧室的区分，但是这开间不小啊，整个这个宽能有个7米，将近7米呢。 对，但是你想只能是人为的给它隔了，而且这个隔呢可能也就仅仅是若隐若现的拿一个什么东西当屏风啊，或者能区别出来。 但 因为要不然的话你说中间不可能加一堵墙吧。 对啊，这样呢客厅采光就有问题。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其实我倒觉得卫生间应该问题不大，你大不了可以把卫生间换一个方向的门，也就仅此而已。 这样吧，难点我们让那个刚子一会儿再说啊。 嗯， 这个是我怎么把这个卧室搞得又有私密性，同时还不影响客厅的采光，一会儿让刚子说。先来解决这个看似好像没什么问题，对吧？这个谭子，谭博士， 很大问题。 你看， 首先这个问题是一个很现实问题啊。 啊， 不论怎么隔，他床头的位置都会不好摆放。从空间心理学来说，不能够床头背后是厨房，这绝对是不允许的。床头背后就床头的背后是卫生间也不行，厨房也不行。 那我就搁南边这堵墙不就完 了吗？搁南边的话，那就直接跟门对上了， 就私密性差， 跟大门对上。 私密性差，而且也不适合床头对门。 哎， 其实这还真是一个问题。待会刚才真得花心思来想想，来研究。 弄一个圆床怎么样？ 嚯， 圆床。 据说 不知道哪头是， 据说人要睡圆床对身体也不太好。 是的 啊，是吗？ 因为人的睡眠状态它是属静的状态，圆形的东西它滚动，它是属动的状态。圆形的床其实睡眠并不踏实。 哦， 就你可以转圈睡。 哦，好，这是改完这个卧室啊，床的摆放可能是一个问题。没事，这个一会儿刚子给你解决。 的话倒是可以挂帘儿，但是不太建议挂那种珠帘儿，最好是挂布帘儿。 布帘， 因为珠帘的话会发出声音，特别起风的时候也会影响睡眠。 嗯， 而且从空间心理学也好，或是从心理学中有一个叫做像法心理学，就是看某种东西联想到某种东西，像那种珠帘的话特别像在流眼泪，最好是不要。 哦， 而且会发出声音， 就是一到卫生间就得哭一会儿。 哎，那我要想的是瀑布呢， 火， 对不对？ 那你 有水便是财呀、 啊！我天哪，那财都在门口。 哦，这个、可以啊，聚宝盆的瀑布可以啊， 挺好的吧？ 啊， 对不对？ 嗯、 但是放在卫生间不合适，是吗？ 啊，不合适。 哦， 你瞧你们俩聊的这开心。来，刚子，请出手。 来吧， 他们聊这个，我想起来一个很好玩的事儿，也跟大家伙分享一下 啊。 那个之前的时候，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的一个大学老师跟我们在聊起来，他们同学的一个毕业设计，还真的应用好了，是做了一个电视背景墙。然后呢，电视背景墙做好了之后呢，那个其实所有人都很满意，但突然间有一天，一个客户来了之后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联想。联想完了之后就说，你家电视背景墙怎么这么像屁股呢？然后 其实是 Apple。 然后他真的就越看越像，越看越像，他越看越像，到最后真的就把这拆掉了。 哦， 对，所以说这个事情真的一件事情要看究竟是一个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态的人去看的，还是一个就什么看都会有问题的，对吧？这种 心态啊， 对，跟自己心态 是 有关系的。所以说这个还是跟自己这个考虑是一个，因为我想起这事儿就觉得特别想笑。然后而回到我们自己这个话题上来说啊， 这个房子里边其实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就是我们会钻一些文字性的一些漏洞，比如说相对来隐私密高一点的卧室，那你只要求隐私高不要求大小，对吧？ 没说， 对，他没提，那这个就有解决办法吗？但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一个最佳方案，只是一个将就的办法。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房子里边改动的结构会比较大，您这个要仔细听一听。就是说我们现在啊，其实从卧室或者是就是个大最大的一个窗户吧， 嗯， 这个三米多的一个窗户，其实从结构上它一定是两个开启扇 啊， 对，它是在左边一个开启扇，右边一个开启扇，中间是一块固定的大玻璃，它一定是这样子， 嗯， 所以说，而开启扇的这种尺寸，一般情况下都在75厘米左右。 嗯， 对，这是它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尺寸。 嗯， 所以说您其实是可以考虑考虑能够有另外一种大的格局的一种变化。 比如说 您把这个厨房的这堵墙您把它拆掉。 开放式的。 不，您听我说完，把这个厨房墙拆掉之后呢，我们这个厨房的整个长度是 4.175 米，然后呢再加上我们日后会建一堵墙啊，这堵墙建在哪儿呢？是窗户开启扇和固定扇中间的这个框上， 哦， 这个位置，然后呢建上一堵墙，把这个隔出来一个卧室，也就是占用了一部分厨房的空间，占用了一部分卧室的空间，这时候呢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私密的一个卧室。而同时呢，我们 卧室还带了个阳台。 对，而同时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将厨房挪到外边来，挪到哪儿呢？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卧室的下半部分空间。这时候我们的厨房问题其实也去解决了，然后里边的客厅啊、餐厅啊，其实就可以更好的去布置，因为采光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哦， 对，卧室采光其实能够保证了，而客厅的采光其实也能够保证，而这个空间来说的话，我觉得也会更有意思一些。 嗯， 对，所以说您一本着这种方式去走，会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哎，我相信有不少的朋友啊，比如说是开间的朋友们啊， 嗯， 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户型。 对， 真的，这个户型呢是等于它的窗户是朝西了，有可能有的朋友遇到的都是一些朝北的房子，但是都是这种细溜的。 嗯， 所以呢都会可能会遇到，比如说我住开间确实觉得私密性太差了，不想让人家一进来就看见我的床是什么样子的。 对，尤其是不叠个被子呀， 对对对 之类的。 所以我想怎么能把它稍微私密性的改变一下。刚才刚子给出的这个建议还蛮大胆的，就是您直接把厨房换了一个位置。但是这又牵扯到一个问题啊。 嗯， 就厨房它有上下水啊。 有啊。 那怎么办呢？ 没问题啊。 也能挪吗？ 是这样，那个厨房里边有上水、有下水、有燃气，有这几个。燃气的改动呢其实很简单，由于我们那个打北京市统一的燃气更改热线，就是96777，他们会安排人去改。 哟，免费的。 那怎么可能？ 不，加管子都得加钱。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一定会有费用，但是他们是专业的。 对， 由他们来去改完之后的话，可以通燃气，可以保证安全。 嗯， 对，那这千万别自己改。 嗯， 自己改了之后会有各种风险 的 问题。那么由他们改过来之后呢，其实也有要求，就是一定是在一个开敞的空间里边，然后接燃气。像我们这个地方是有窗户的，有开启的这个，所以说一定是具备安装燃气和通燃气的这种条件的。 就是通风还好， 一定会，对，一定会。 嗯， 那么上水和下水其实就是最好解决，上水好解决，下水来说呢，就是只要能够把坡度引好，其实所有问题都没关系了。 嗯， 因为它毕竟洗菜池的水它又不是很大很多的水。 嗯， 然后日后您注意，您别把一些垃圾啊什么之类的残余，扔在里边，其实就，我觉得就没有任何的问题。技术上可以很好的去解决。 嗯，哎，我有一个设想啊，不知道刚子觉得这样能不能实现。你看，既然你把厨房挪到了下边，就是卧室的下边，等于挪到了整个屋子的南边， 嗯， 那能不能就是并排着搁到卫生间旁边呢？ 那 这样的话，把里边变成一个正好相当于近似于一个正方形了，这样空间不更大了吗？ 对，你说的这个也是对的，但是确实就会存在我刚才所说的那个问题。 嗯， 而且另外呢，我们还是觉得那个别管是用餐也好，还是做饭也好，还是什么也好，那个光线更好一点会更舒服。而且呢，我是觉得，这个位置，光线充足啊，光线充足之后就会觉得让人觉得更舒服。而且开，你这样想，我们看到的任何的开放式厨房，它只要有窗户之后，这块感觉就会特别好。 啊，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就是说您刚才提那个地方呢，也不是不可以，因为毕竟它也是跟其他地方相连在一起的，而且的话上水下水都好去解决，也是一种办法，只是看我们自己对哪个要求更高一些， 嗯， 更合适。 好吧，好吧，按照您的这个方便或者按照您的取舍来，一个呢是把这个厨房还依然变了一个位置，但它还是明厨，或者呢您按照我那个方法，就是它成了一个暗厨了啊，它可能会有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它的那个燃气通不通风，这可能会是一个问题。 其实没关系，因为它毕竟也是一个开场的一个空间里边。 哦，也还好， 也还好，也还好。 好吧，好吧。立早无问了，说，哎，那如果床头的背面就是卫生间，这怎么解决呢？ 首先的问题是得说，床头的后面是卫生间，跟床头的后面是厨房，是类似的吗？ 不太类似， 哦，不一样。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通点，都会对睡眠不是太好。 哦，对睡眠差。 就是下水啊什么的，噪音会比较多一点。 是 的， 是 的， 是 的。那如果现在我就是这样的情况，我怎么摆都是没办法了啊！目前只能那么摆。 没有可调整的空间吗？ 没有， 因为正 就没有， 没有， 就是没 有，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那好， 要不人家问什么呢？对不对？ 直接把床头去掉，改为榻榻米式的，斜着可以解决。然后床头上方悬挂一幅山的画， 床是斜着的。 直接改成榻榻米，人稍微斜一下角度睡，等于床。哦， 他那意思是没有后靠的那个， 没有后靠的 那个床板了， 把床板直接取掉， 哎，就相当于我不要床屉了，我就要一床垫子就 OK 了，是这种。 这不是自己骗自己吗？ 还挂了幅画儿了。 虽然你不需要正睡啊，不需要把头真正的对着马桶那个方向去睡觉呀。 哦。好吧， 现在所谓的不好解决，大部分人可能是因为有床头造成它不好摆设，但没有床头之后，其实没那么 就是怎么摆都行了， 对， 是吧？ 对，其实 做成榻榻米这问题， 我觉得或者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这个如果能够完全给解决掉，就是不冲这儿，那你就根本上解决。可是你要解决不了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让它极乐阁，这也是一种方法嘛？ 对， 对。反正我觉得谭博士说的这个我不认可，去了一 你就认可你的原床， 真是自己骗自己，真是。好，好吧啊，来，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看下边的这个问题。当然也有朋友，比如说这个是罗布雪还是罗布靴呀？啊，他发来一个户型图，一会儿我们在广告时段的时候让两位专家来看一下。咱们先来解决这个听众 Shadow Egg 的问题，他说：“专家们，帮我看看这套户型怎么样啊？虽然都朝北。”但是我白天去看过，看起来还是挺亮堂的。当然啊，你们如果都说不好，我就再看看。这个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2就能看见这个 Shadow Egg 的问题。来吧，先让坛子说啊，这个户型怎么样？ 你必须说好， 这个户型不怎么样。 你必须说好，你必须说好。 哎，这个户型真不怎么样。 你必须说好。 我觉得还好吧。 我也觉得还不错， 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家的户型跟这一模一样。 真的呀？ 真的。 哎，你看我们俩都支持你吧。觉得还好。 你真觉得挺好的。 一模一样，真的是一模一样。 小手枪型，厕所对厨房有那么好吗？ 我不在乎。 这还好吧。 对，稍微调一下。你比如说厕所对厨房门调一下不就还好。 对，我觉得唯一的问题啊，就是厨房和卫生间有点对。 对。 这个可能 是 个 奇葩户型，手枪型，手枪。 是的，是的。 小水枪。 但是你看虽然都朝北。但是还好啊，因为都有窗户， 都有大窗户。 对啊，再其次客厅大窗户，对吧？厨房啊，包括卧室啊，包括卧室二的这个阳台，多好啊！我觉得 光线很好，对户型不怎么样，我是持这个态度。 哦，好吧， 哦， 光线很好，户型不怎么样。来，刚子呢？啊，刚子肯定说好了，是不是？ 我自己家房子，我能说不好吗？ 哎，那这样，刚子，哎，就你们家的这个户型，你之后哈。动过什么改变吗？ 我还真有。 好， 是这样，这个其实我这个里边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别人到我家之后，他不知道我家房子有多大，因为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走廊， 曲径通幽。 这个走廊太大了，别人看完之后，而且所有门都在那儿，你看俩卧室门、一个厨房门、一个卫生间门都在那儿， 就他会觉得。天哪，这 你家房子有多大？ 这有多少屋子呀？ 对他真不知道。后来我就骗他，我说我们家四居室。 是刚子的邻居吗？赶紧去参观一下。 这 真的就是这样。但是后来我们把这个过道用起来之后也还挺好的。 嗯， 那个我，但是我家确实调整了一下，像这个厨房和卫生间门，我确实错开了， 是吧？ 这是实 话，就改变了一下位置。 对，这是第一个改变的。第二改变是什么？就是我们将这个卧室一，就是卧室和厨房之间这个卧室啊，它尺寸稍微有点偏小，我给它变得稍微大了这点，这第一个改动。第二个改动呢，就是我将那个门呀、奔中间稍微挪了点儿，然后这样的话呢，我是可以从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从东侧一整面墙做了一整面墙的柜子。 哦，就是入户门直接挪了点儿。 不，就是卧室的门， 卧室 对，进入到卧室的门，我做了一整面墙的柜子，而且呢，我从这儿做的是一个推拉门，因为这个房间比较小，那个还是平开稍微碍点事儿，往里开碍点事儿，往外开都碍点事儿，我就做推拉门，很好看。 嗯，是这样，谢多亚哥，我们觉得呀，这个房子我们仨都觉得这户型不错。 对，就是可变通或者可改变一下就会很好。 对，而且它特别像，就像刚子说的，特别像一大宅子，是吧？ 没说嘛，曲径通幽， 你走哪儿就哟，还有一卧室，哟，还有一卧室，哟，还有一阳台，哈，怎么都觉得大。而且就是基本上有窗户的地儿，它的窗户就从您设计图上来看啊。都不小， 嗯， 我觉得挺棒的啊。 嗯、 当然呢，您去给人砍价的时候，也可以这么说。 嗯、 那个住在876的谭博士都说了啊，手枪户型，这怎么解决？这都没法解决。来，便宜10万， 嚯、 哎，是吧？ 嚯， 砍砍价嘛，对吧？啊，但是我们觉得真的总体还是不错的啊、 嗯。 哎，那说到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户型上看，卫生间和厨房的门是对着的。谭博士，这个对着的话是有什么样影响吗？那我能不能，我比如不改门的情况下，我挂个布帘能解决吗？ 这个改门很好解决的问题啊，何必去多此一举呢？在装修上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你说是挂帘多此一举还是改门多此一举？ 就改门。 就 是 改门是 满 分。改门是满分。 哦，改门是满分， 对， 错就行了呀。 其他方式可能也就 我说的是这意思，就是听咱们节目的原来不觉得说这是个问题，但是突然觉得，哟，你们一说，那这是有什么问题啊？但是我现在一时半会儿我又不打算装修，不打算改门，因为您毕竟动个门，它好歹也得干个两三天，还得花点钱，我不想花钱，我想还有什么别的一些解决方法，比如说挂个帘子， 可 以吗？ 也 可 以， 也 可以， 也是布帘吗？ 对，也是布帘， 越长越好。 对， 哦， 是 啊，它对着有什么影响啊？ 纯粹从科学角度来说的情况下，卫生间的晦气会多一些。厨房民以食为天嘛，咱们饮食健康上来说，你要保持很干净，它不会有太大问题。 哦， 但你要是不太 简单的解释就是，比如说我在厨房正做饭呢， 嗯， 你在卫生间上厕所呢， 一股恶臭， 哦、这种感觉差一些， 感觉不好。 对对对，但是你比如说我做饭呢，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上厕所了，因为门不在这边，我没发现你。 哦、 可能这个在心理上就觉得啊，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 也是也是， 对吧？ 就别往那方面想， 是 吧？好吧，啊，问题基本上也不算太大。来吧，这个上半时段呢，就剩一点点的时间了，咱们没有时间来回答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一会儿我们继续来解答各位的问题。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待遇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园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园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原样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想见店内活动。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2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待遇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园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园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原样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想见店内活动。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要领6868-5858，686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现在还在依然激烈的讨论着啊，刚刚这个罗布靴的问题啊。这个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妙手设计师刚子，欢迎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看什么都不好的博士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佳。 哎，来，谭博士，先来看看这个罗布靴的户型，你觉得怎么样？ 除了厨房在西北方，其他还好啊。 这怎么解决？ 我跟刚子想方设法把厨房要扩大， 给它挪一下。 对，这叫厨房、啊、我们研究了一个方案出来。 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罗布靴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能帮我看看这个吃饭的地儿怎么解决，也就是餐厅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他觉得餐厅有点小。 对，现在几乎是没什么餐厅，因为就有这么一角吧，离厨房和卫生间中间夹着这么一小块吧，特别挤。您放一长桌子，这个圆桌子，圆桌子就更别说了，更放不下了，特别小。所以呢，他也在愁这餐桌放哪合适。他们俩有一个特别大胆的想法啊，我虽然不太看好，但是他们觉得说只能这么办了。来吧，你们俩说吧。 其实我觉得很好，他非得说不好。 我觉得很好。 对，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看问题不能够单纯的说你只是解决你一个问题，说你餐桌到底怎么办呢？我们其实还要看了看这个房子里面还有其他什么问题。现在的厨房和卫生间，其实面积都不大，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这房间里边其实是有浪费的地儿，就是厨房和卫生间之间的这点空间是浪费的。那么所以说我们其实就想了一个事情，就是能够将厨房门给它进行调整，调整到右侧，就是进了入户门之后右手边放在那儿，然后呢将卫生间和厨房中间这个空档的这个地方呢给它连在一起，使外边使这个客厅这儿的有一个完整的墙面能够给餐桌来使用。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 为什么难放，就是因为沙发一定要有靠墙，电视一定要靠墙，两面墙完整了，另外那两面要么是窗户要么是走道，所以是他没有办法是放餐桌的， 是的， 这是他的问题难点。 嗯， 那我们现在给他找了一面墙让他去放餐桌，这问题其实就解决了。 哦， 而且呢那个我们还解决了另外的问题，就是第一他会浪费空间，我们给他用起来，第二呢就是我们把厨房和卫生间尺寸面积比较小的这种情况下，我们都给他纳入到这里边来。你比如说我们增加出来的这部就是这个浪费这块空间，我们给它一分为二，一部分给餐厅，一部分给厨房，一部分给这个卫生间，一部分给厨房。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淋浴放在里边呀，我们可以把冰箱放里边啊， 嗯， 这样的话又增加了我们这个小空间多功能化的这种使用，又给这个餐厅留成了一面完整的墙，而且您在视觉效果上其实也会好，就是完整的规矩的空间一定比里出外进的这种空间视觉效果要好很多。 对， 对，所以说您这样改了之后，我觉得会给你解决很多问题，很多很多的好处。 嗯， 就这么做吧，挺好的。 对，如果涉及到担心说进门看到餐桌不太有隐私的话，稍微可以有个软隔断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嗯，好的， 而且人是可以坐在软隔断后面的。 好的啊，这个不知道罗布学有没有听明白啊，可能我们这边语言说的话您可能还不太明白，如果有任何还是不太清楚的问题，您可以比如说到我们的官方微博啊，汉字住在数字876延续的进行提问，我们呢也可以让我们的设计师给您简单的画一下他的一些意向图是什么样的，您看看行不行，接受不接受啊，如果您要是按照这个去装了那当然更好。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回答其他朋友的问题，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几种方式，一种呢在我们的直播时间直接到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来提问，还有呢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或者发邮件给我们拼音住在数字876 at 163.com 就可以了。来，第三个问题是听众朱秀英的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3就能看到他的户型图了。他说，请教主持人和设计师博士啊，我们家的卧室一的窗户对着北侧的阳台，为了防止油烟进卧室，这个窗户很少开，但是现在呢正好想把这房子呀重新装修一下，请问设计师博士这怎么改才好呢？来，设计师博士。 听得我这么高兴。 你是应该高兴。 好吧，是这样，那个作为一个设计师的博士来跟大家伙说一说。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个大阳台啊还挺大的，它既串联着厨房又串联着这个卧室啊，那给它一分为二就行了。对吧？一分为 中间加堵墙吗？ 对，中间加堵墙，然后那个储藏空间也会有了，然后这个油烟问题也避免了，这其实很好去解决，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哎，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比如说啊，老房子一般都是会从外面这个阳台上头加一个口，你把那个油烟机的那个伸到外头去。 对， 所以那它这边的窗户，你就算说中间有一堵墙，你外头的阳台开着，那烟一样会都回到这边来吗？ 嗯， 你说是不是？ 嗯， 是这样啊。首先呢，那个我跟您说一下，您说的对，很多老房子都是把这个抽烟机管直接通向室外， 对， 它避免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反味问题啊，然后比如说像那个蚊、那个虫子等等一系列问题，全都有。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北侧。 哦，风大。 对，北侧会有一个很有北风刮西北风的时候，你这个根本都排不出去。所以说我给您提个建议，您装修的时候，如果真的像王老师说，您的这个抽烟机管直接就是排向室外了，您一定要引一个三通，就是有一个垂直的三通，不要让它这个风啊可以直接灌进来。对，这样的话其实效果是最好的，而且三通您可以做的稍微长一点，然后呢就是把这些烟往上排一排，这个其实会很好，往回吹的几率就不会特别大了。 而且 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 我觉得真的也问题确实不大啊，只不过可能您生活的久了，可能对于您家的那个抽油烟机的性能也好啊，各方面呢可能都有点退化。现在市面上的这些抽油烟机啊，基本上能在屋里留油烟的可能性不大，真的可能性不大，除非您天天炒辣椒，天天炒辣椒那可能会有点味儿，但是您换一个好一点抽油烟机，这是第一位， 功率大。 对，其次还有一个，我不知道这个建议是不是可取啊，也跟刚子一块来讨论讨论。现在厨房呢有很多这种做法，叫什么呢，中厨和西厨分开来做。西厨做什么呢，做一些简单，比如说做冷餐， 沙拉。 对，沙拉 啊，这些呢，它可能有一个洗菜的地儿，或者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布置台就 OK 了，这就叫做西厨台。您其实可以把您卧室一的这窗户啊，您看能不能比如说改成一门啊，如果能砸的情况下啊，比如说改成一门直接就通到这阳台上，然后呢在这个厨房和目前阳台的这个位置做一个简单的小隔断，做一个小西厨。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在阳台上摆把椅子啊，在里边养点小花啊，喝点小咖啡，喝点茶，多舒服。这就做着一个一整个，你把一个阳台的空间又加大了，加大成了一个等于是一个露天的那个 早餐吧， 特别棒。 嗯， 怎么样？ 嗯，特别棒。但是你忽略了一个尺寸问题。 我刚才也看了一米七，一米一， 一米一起， 是一米一起。 是这样，这种想法其实完全是可以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当那个西，我觉得是西厨这种意义不是特别大，但是可以当做一个休闲吧、休闲台这个地方，这个功能其实是可行的。 嗯、 它是我们卧室一的辅助空间，这块用起来也是特别特别好的。 嗯、 卧室一可以用，卧室二其实仍然也可以用，包括就像我们从客厅外边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同样有这样一个小的小尺寸。 嗯， 比如说你像你现在如果客人来了之后，你一定会跑到厨房里面去洗水果啊，然后洗拿什么东西啊，一定是这样子。 嗯， 会失去了你和客人交流的这种机会。如果你在客厅边上的话，就有这么一个小小台子、小水盆，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食品柜，然后从里边边拿边洗边跟客人聊着天，多好。所以说你可以把这个功能也在这里边来实现。 嗯， 都没问题。 嗯，好的。哎，既然涉及到老房装修了，你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地儿，趁着这一次装修一块儿要改一改， 就是要注意的， 对，要动一动的。 嗯，挺多的，真的挺多，这里面真的特别特别多需要调整的。你比如说，只要这个二次装修的时候，你这防盗门还是要建议换掉，换成向外开。 哦。 对， 好，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您要考虑一下，就是你现在这个餐厅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短墙，它有可能是结构方面的事儿，您可以适当的给它做成一点点的，给它延长一点，延长到和我们这个客厅的左边的这堵墙是，客厅西侧这边的墙是平齐的， 哦、 对，给它做一小的小隔断， 正好有个玄关了。 哎，对，有个玄关这儿，然后玄关的尺寸也还好，然后那个进门左手边的话，我们可以放鞋子呀、放衣服呀、放包啊什么之类都有地儿放了。 嗯， 而且进来之后的话，那隐私性也会好，相对来更规矩，都还行，但是前提一定是门向外开的。 嗯 嗯，而且呢，您在做防盗门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是否能够把这因为我们已经增加了这个玄关了， 嗯， 然后您可以考虑给它变成那种开启的上下通风的，或者是下通风的这种形式， 嗯、 对屋子里边的空气对流其实也会好很多。 嗯， 餐厅这块其实问题不是特别大，还挺好的，厨房也还行，卧室也还行，问题不大。刚才那个阳台那边已经提到了，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客厅和卧室之间的和卧室二之间是一个推拉门、 嗯， 我觉得意义不是特别大，因为客厅本身就存在着窗户，但你一定别让它背光。 嗯， 常规上的这个做法是什么呢？就可能就觉得这个沙发要不然放在窗户这儿吧，然后把电视放在那边，好像这样的话觉得长一点，其实这样的话人都是背光的会不舒服、 哦、 您倒不如比如说我们人坐在南侧，然后面向北侧，然后光线从侧边进来，这样的话会感觉更舒服， 就是把推拉门改成一堵石墙、 嗯 嗯 对，改成一堵石 墙， 对对对，改成一堵石墙。 嗯， 然后呢，那个卧室二的这个门呢，就该怎么改怎么改。尺寸其实像四米五的尺寸已经很大了。那么您可以完完全全在它的这个西侧这一块啊，都给它加上一整排的柜子，家里边的储藏空间也会增加了很多。 嗯，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房子里边又有晾晒空间，又有休闲空间，又有储藏空间，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功能分区。更重要的话，您可以增加一点我们的这种家庭里边的展示区域。 嗯， 比如说我们增加一些这个好玩的一些艺术品收藏类的一些东西，增加一些整体的生活品。 包括子女的各种照片啊， 对， 奖状啊，自己画的画啊， 对 对 对对对对，这些。都给加进去之后，你这个房子装出来会挺好的。 是的，是的。哎，秀英大姐，您如果这个听完了之后，如果有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您直接微博问我就可以了，好吧？来，接下来继续来听最后一个朋友的问题，这是墨迹的问题。他说：“来，专家帮我看这套户型怎么样啊？我这个是老房子，所以要重新装修，您有什么建议吗？我们是两个人住，平时朋友呢会来的比较多，老来家里玩聚会啊，开 party。”这应该怎么去分割一下？来，先让这个谭博士说，这个户型怎么样？ 马马虎虎吧，其实没硬伤，厨房卫生还是卫生间门，对，厨房那个厨房门嘛。 嗯， 倒是我觉得两个人住两个卧室倒是有必要吗？他们还经常搞 party 哦。 不是，人我觉得人家的意思肯定是把一个卧室当成一个 客厅、 哎、 或者餐厅 啊。那毋庸置疑，肯定是把卧室一当成餐厅跟客厅、 嗯、 因为进门见卧室门太没有隐私了。 对， 我不同意。我 好大的反对。 我觉得住的地儿一定要有一个南向的窗户吧，这多舒服呀、啊！你要总住北边多潮啊。 还行吧，它不但是北边，还是西边呢。 它是西面呀、 啊， 对啊。 哦哦哦， 对，西面和北面的窗户挺好的。嗯。 哦，好好好，来刚子呢？ 嗯，这个我觉得光线会特别好，而且虽然说房间面积不大，但是那个这个里边的光线好，空间感觉还行。我其实你要真是爱玩的一个人呀、啊，我其实给您建议，小空间您别规规矩矩去做。因为太规矩了之后反而不会出特别好的效果。 这个房子完全是能做得很好的。 哦、 你像卧室一的这张墙拆掉之后、嗯、把厨房门的位置一改，卫生间跟厨房门就解决。 你万一也拆不了怎么办？ 对。 很有可能拆不掉的。 房子啊， 嗯， 那都不好说。 嗯。但是有一个是可以拆的，就是阳台和厨房之间的这堵墙一定是可以拆掉的。你就把这拆掉之后变成一个大的厨房，厨房里边然后 哦， 朋友来了之后共同去做点东西，这个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挺大的，整个拆完了三米多、嗯、乘两米多，哇塞，八平米多的、嗯、还要多的一个空间。 对呀、啊，像这么大厨房里边共同来去做事，我们可以有一个很漂亮的厨房，还有一个很漂亮的餐吧餐台。 这个 very good， 对，特别好。 是的，嗯， 就是贵点。这么大一厨房真的要花一点银子。 没关系没关系。哎，那像他们的娱乐区、嗯、你们就觉得放在卧室一是比较合适的哈。 除了这个卫生间和卧室二，别的地方都是娱乐区。 嗯， 可以。 哦、 嗯、 好吧。嗯，这个这墨迹啊，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啊。当然我的意愿呢是把更大的空间留给我们的自己。啊，尤其是南向的窗户，这个我很喜欢。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要问一问刚子，原来我也租过这样的房子，它的卧室一和卧室二中间不是有一堵墙吗？墙上任何都没有，但其实它是一个南北通透的，我又想让它有一些空气流通，我能不能在这墙上打一窗户呢？ 是承重墙吗？ 不知道，不清楚，也是老房子，反正墙挺厚的啊，倒是。 哦， 是不是都不行？ 是不是都不行啊？ 不行。 哦。那如果我要解决通风的问题，其实还蛮麻烦的。 你觉得有两个窗户，北窗跟西窗，它不能透气吗？嗯、 这个差点意思， 还 得是旋风才能刮进来。 这是一方面。其实真正我们来说，提升品质的话，您可以考虑加个新风系统，就是即使晚上睡觉的时候，或者屋子里边抽烟比较多，我们要需要快速排风的时候，那个机械制动来弥补一些空间或者说是结构的一些不足，还挺好，又不贵。 这都是小问题啊、 嗯。 今天呢，咱们四位朋友的问题就解答到这儿了。还有一位朋友，这是朱永伟，他说你帮我大家帮我看一看这个户型如何改造，如何装修呢？因为您提的这个问题啊，不是特别的，就是就怎么说呢，特别细致。因为回来呢，我再跟您单线联系。然后呢，我们会在下周一的这个时间来回答，集中解决您的问题，朱永伟的问题。当然，如果大家也有问题的话，家装的问题、装修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几个平台来跟我们提问。直播时段，您可以到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呢，在其他的24小时都可以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或者直接发邮件给我，住在的拼音876@163.com。就到这里了，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两位啊，给我们分析了这么多，也分享了这么多，谢谢刚子，谢谢博士，谢谢两位。我说谢谢，你们说啊不客气，这是一个礼貌问题，知道吧？ 我看你们一直盯着我呀。 好，我是夏明， 我是王威，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 燃情世界杯，全民共欢享。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2018世界杯纪念比的特别时间。期待已久的世界杯比赛是终于打响了。那么在观赛的时候啊，我们总要和朋友共同讨论一下足球。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世界杯的知识点，让各位在和朋友聊天时不再冷场。